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咱们继续菜系系列的讲解，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宫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今天呀，我们要开始讲讲河南菜啊，豫菜。二位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涛你好。 嗯，那咱今天说说河南菜。那好多朋友说河南菜一想起来就是烩面胡辣汤，想不起来太多别的。好像河南菜是不是相对大家的认知度低一点啊？杨老师您先说说。 但是河南菜其实咱们在北京好些个地方都是有这个东西的，三环边呢河南大厦。 嗯， 而且河南啊这个地方自古就是中州，是吧？就是好些个地方，像比如说像洛阳，是还有开封， 嗯， 那么自古都是咱们建都的地方， 嗯， 那么好些个菜呢都从这儿都留下来了， 嗯， 比方说咱们说的说非常有名的，说去到洛阳，是洛阳三宝，刘老师，是吧？ 洛阳三宝是什么？还真不知道 啊。第一宝就是石窟啊， 哦， 是吧？ 哦，我们往那什么食的方吃的方向想。 还有什么水席啊， 哦， 最有名的就是水席， 水席 洛阳水席，是吧？洛阳水席 还有牡丹环，是吧？ 还有牡丹环。但是你说这个牡丹花啊，咱们现在每年就花展什么的哈，石窟呢也是一直咱们现在旅游景点的成了。 嗯， 但是水席呢，去的呢现在正经吃水席完整的走下来可能少。 嗯， 但是咱们好些菜平常还是能够见到的，比如说像咱们说有名的，说这个牡丹燕菜，这应该是，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提河南菜 这个 头牌了 是吧？ 按刘老师话说这头牌是吧？头牌绝对是烩面，绝对不能是这个 烩面，还有这个鲤鱼背面 啊，对， 黄河鲤鱼背面。 嗯， 这其实一说到嘴边上的话，好些菜都是河南的， 是吗？您再来几个。 哦，胡辣汤你刚才都说了， 胡辣汤这我知，这算小吃 是吧？ 是吧？ 比如说咱们这个开封的汴京的烤鸭。 人家那边也有烤鸭 啊，对啊，还筒子鸡，开封筒子鸡， 哦， 是不是？这都是这个什么吧？ 啊，明白了， 都是河南的 啊。那为什么大家现在一想起来说，好像没有人说我今儿请刘老师吃个饭，我请您吃河南菜吧？好像在咱们北京并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举动，好像河南菜也确实馆子不太多。要说河南烩面的馆子，倒是挺多的，但是你就说咱正经说吃点，别管是吃洛阳菜还是吃什么菜，河南菜的这个馆子不是那么多，大家认知也不是特别高，是不是刘老师？ 对，因为那个河南菜啊在什么呢，在北宋之前肯定是特别火。 嗯， 北宋以后呢，因为 首都菜， 对啊，凤凰潭的南迁，迁到后来的浙江杭州了，所以呢浙江杭州就 火了， 浙江菜好像比河南菜还火。 嗯， 但是他可是他的那个前辈。 对， 所以呢后来讲啊，就是说你看有人这么说河南菜，说为什么咱们你看八大菜系都讲完了，咱们讲河南菜呢？开始人家河南菜自己这么说的，我是菜系之母。 那凭什么？ 对啊，凭什么呀？第一个他说了，我历史悠久 啊。对 啊，历史悠久呢，你看在那个出土文物里，那个河南新郑叫裴李岗文化遗址，那么文化遗址呢距今呢多少年呢，就是8000年左右，出土了什么呀，就是陶器的代表。另外呢比这个稍微晚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仰韶文化遗址，因为你要说特别出名的肯定是仰韶，那么彩陶的那个文化特别有名，所以你看就现在你说我没到那遗址看过，你又是一喝酒仰韶酒。为什么呀？因为有人研究啊，就是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大瓮， 那个瓮里边有人研究是最早做酒的一个相当于缸 哦， 所以呢，你看现在那个酒里边就有仰韶酒， 嗯 啊，所以你看就是当时出土文物。另外呢，比这个稍微晚一点的就是什么呀？龙山文化遗址，那么出土的什么呀？就是黑陶、灰陶、 嗯。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就是当时的在陶器时代，河南是一个很发达的地区。 那是，就是大家看走到各地旅游吧，那好像去当地的博物馆，无论中外。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旅游项目吧。像河南省博物院，人家那个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就是大家进去以后，你听着那讲解员给你讲，而且就你就跟人家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聊，都能给你讲说，哎，我们家那房拆迁的时候，底下就刨出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像人家那边随便一动工，刨出点什么文物来，就特别正常。就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地儿，所以你看人刘老师说这饮食文化文化，首先按文化上，咱就老说中国最灿烂的文化，各种高峰都你都得提人宋朝，那宋朝在人哪儿啊？不是在人开封吗？ 对，没错，不仅是宋朝，而且从什么呀？从夏代开始就是夏商周， 哎 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青铜器时代最辉煌的这三个朝代， 嗯， 都围绕着。我们其实过去讲它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代表， 哎，真是 真是，你说一说中华文明、嗯、什么文明，黄河文化文明， 嗯， 那么黄河中下游，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指的是河南，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部位， 哎，真是。 所以你看我们那一提到就是第一个朝代就是夏朝、 嗯、 那么夏朝它建都其中就包括河南的大量地区，比如像我们今天河南的登封市就是中国古代、嗯，那么夏朝的都城就叫阳城，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河南今天的巩义西南也是夏朝的那个首都， 嗯， 另外呢有人研究，就比如说你看夏朝就是中国最早，那么你吃您的上层次吗？ 嗯， 那上层次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宴席，那么那个宴席在哪开的呀？ 在河南。 对，老的宴席， 中国宴席在河南。 对啊，对啊，就是说、嗯、哎，现在好多地儿做的宴席可能都特有名、嗯、没准现在可能超过河南，但是因为河南我自己说了，我最早的宴席在我这儿、 嗯、 在哪儿呢？他说我在我这个钧台、 嗯、 叫做钧台之响。那么钧台之响在什么地儿啊、 嗯、 那么钧台又被称为夏台，在河南省的禹州这个地方。 哦， 所以呢后来就讲说那个为什么有那个钧台之响呢，他当时讲什么呀，就是那个夏禹啊不是岁数大了吗， 嗯， 岁数大了呢，他开始就是说因为中国古代不是世袭制，他是那个就是 禅让 啊，禅让制，他开始选了后来的接班人， 对， 接班人呢，但是这个接班人没熬过他，他没接上班呢，接班人 故意的，我觉得是 完了后呢又选了一个接班人 啊， 叫伯夷，又选了一个接班人，但是呢后来呢那个禹虽然死了，但是因为禹的儿子呀特别能干， 对， 对， 所以呢后来呢那个伯夷说呢，那我干脆这么着、 嗯、 你这么能干呢，我干脆就让给你了， 对 啊，就让那个 识时务、 啊、 不然有可能就被干掉了， 对，但是虽然让了以后，但是最后还是被干掉了、 哦、 啊，但是所以呢后来那个启呢就是相当于把中国古代的那个就是接位的这个方式给彻底改变了， 嗯， 嗯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后来呢就是接了位以后呢，他就搞那种大型的祭祀活动。那么这个祭祀活动其中在哪儿搞的呢？就是在这个钧台搞的，就是把好多地方的，因为过去中国古代它是有很多小部落的、 哦、 那每个部落相当于是一个小国家，在这搞盟会的过程中就被称作叫做钧台之响、 哦、 所以有人研究就是有文字记载的 宴席、 中国古代最早的宴席是人家河南那地方的，所以他就《左传》有那个昭公四年，他专门写了，就是夏齐有钧台之响。 嗯， 哎，这个原文就记载在这儿了。 哦， 就是翻译过来，从夏代开始， 是最早的宴席叫钧台之响。 钧台之响在哪儿玩的呀？ 哦、 在人河南那儿玩的、 哦，真是。 这是第一个，就是夏代的。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就是夏桀，因为他统治民心 不太好 啊，不太好。然后被谁呢？被商取代了。 对， 那后来商又在哪儿混呢？ 哦， 还是在河南这儿混。 说明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的一个地儿，是吧？ 没错， 风水宝地那时候。 那会儿他这个地方黄河流域，他物产丰富。 哦， 过去他那会儿农业不是很发达。畜牧业都不发达，叫逐水而居， 得靠着河， 对，靠着水源，它有水源，而且这个同时呢，它这地方土地又比较肥沃， 嗯， 啊，畜牧业也相对来说又比较发达， 嗯， 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赶上那时候黄河可能泛滥的也不是特别多， 应该是这样， 对吧？如果它要是三天两头就泛滥，它肯定是不能在那儿建多。 那时候黄河，我不知道你去黄河，你往上走没走过？黄河上游是清的， 哦。 啊，非常清澈的， 嗯， 这个， 就是到河南那儿变成黄了的， 这在哪儿黄的这事儿我不好说，我这没有考证过，但是我真去过黄河的上游， 那人家肯定最上游肯定是清的呀， 这个是在宁夏这个位置， 嗯， 比宁夏再往就是跟那个青海交界的地方吧， 嗯， 大概是这个地方，它叫那个地方叫应该叫黄河第一桥， 哦， 但那个水就是为什么叫黄河第一桥，就是这种。大的桥啊， 嗯， 特别大的桥，大型的桥，这个地方是第一座桥，但当地来说可能是挺大的桥。其实那个呢，车根本就上不去，就一水泥桥， 哦，小 啊，就一水泥桥。你要车要上去的话，我估计 压塌了。 那压塌了倒不至于吧？你要它，因为它是一个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嗯 啊，我们还在那做了一下这个羊皮筏子， 哦 啊，但是确实呢，这个当地的水是清澈 的， 是清澈的， 嗯， 咱也不能说多清成什么样啊，嗯，但是确实是清的， 不是黄的。 哎，对，因为最后到这个黄河的入海口东营这块， 嗯， 我也去过， 也是清的， 它也不那就不清了，确实是黄了，确实是黄了，而且就是说去开封这附近啊，它这个这个河这泥沙的淤积情况啊 啊， 确实是比较严重的。 对， 因为后来我再去，因为就是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儿嘛， 嗯 啊，这一刚才这一说河南菜，咱们一说河南菜，我想想这河南这黄河附近，我还真是走了不少地儿， 嗯， 就是也不是说真是沿着走了，但是零零散散走一串。一下的话， 治理黄河，您也去， 也不用说治理黄河吧， 啊， 为了这个咱们中国的旅游事业贡献点力量。 哎呀，说的就是去旅游了嘛，还得贡献点力量， 考察考察， 行。 对，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呢，说那个夏桀啊，说特别讲究饮食，说食药怎么办呢？要是西北菜，调药南疆，嗯，所以呢还要北盐。而且呢，喝的酒要清澈，还宴会要有那个什么，要有歌舞 表演 啊，歌舞表演。 嗯， 所以呢，你通过这开始，就是下代人家河南人就开始很 讲究， 讲究了。完了，为什么人家说知母？人家说了，后来，那么商代取代夏，那么谁帮着他取代的夏呀？ 嗯， 那才是厨师的祖宗啊！ 哦， 谁呀？伊尹呐！ 哦， 那么伊尹生在哪儿啊？伊尹生在河南。 哦，对，河南。 河在。所以后来说了，你看这个地方既是文明的发源地， 嗯， 还有一个呢，它关键是烹饪也特别强项。所以过去讲说伊尹呢什么呀？说伊尹就在生在那个伊川那个地方。 嗯， 所以要不怎么叫伊尹呢？说那个伊尹那个小时候啊，说跟着一个厨师长长大。 嗯， 长大以后呢，后来说特别有才能。那么夏朝的第一皇帝叫汤，他呢干嘛呢？就把伊尹叫来，就跟人讲，你看我怎么能把天下拿下来呀？ 嗯， 那么伊尹是通过什么说的呢？就是通过饮食来说的呀。 啊，就治大国犹如烹小鲜。 对，那是老子的。 对，反正就这套东西吧。 对，反正就是类似这么一个。他实际上讲了一个什么呢？ 不能过度， 就是对，他讲了一个，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中庸之道， 嗯， 就是中庸的那一套东西。那么中庸那一套东西呢，就是什么呢？叫做固，久而不弊， 嗯， 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苦，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嗯， 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制菜的那个原则。 对， 那么谁定的呀？ 嗯， 人家伊尹定的。 对。这就是说的五味调和， 哎， 啊，您其实在这个河南菜里头，好些个菜都是体现出了这个五味调和这个概念。 嗯， 那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是黄河鲤鱼，开头说的这个，你看黄河鲤鱼最后它主要是糖、醋、油这三样东西，那就是甜、咸、酸这个三个味道。要在高温下要充分的一个融合，哎，哪个东西呢？哪个味道呢？都不是特别出头，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哎，最后出来这个汁呢，哎，油呢没有特别多，糖呢也看不见，醋呢也不是特别酸，哎，甜中透酸，酸中透咸，这就刚才刘老师说这个， 是吧？这个最后呢，就是在吃完了以后呢，这个汁儿呢还要留下，最后放上这个背面呀、啊，就是咱们这个抻好龙须面炸过以后哈，再浇上那配上那面，完了再吃这个从口感上来说，这甜酸口的，再有一个酥酥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嗯，而且这一饮啊，就是大家老听刘老师说这厨王食神，这一饮到底叫什么？刘老师到底叫什么？我那天专门查了一下，我说这人家跟我说，说你们老做这饮食节目，现在那么多厨王说这都拜祖师爷，我就跟人说，我说一饮，他说这一饮到底叫什么名？我说就叫一饮。人说不对，人说这一饮啊，这饮等于是一官职，是不是刘老师？ 对，过去古代有那个叫做什么什么饮的那个 官职。对，说这等于一饮啊，他只是姓一，他是干饮这官儿，说但不叫这名儿，到底叫什么名儿呢？我还真是不知道，人给我问住了。今天得问问刘老师。 不是这个关于名字啊，这个因为他那个一、啊、 没留下。 对，因为他那个一是一个，他生在一水边、你想他把他弄来的时候是一个婴儿给捡来的， 无名无姓，是吧？ 因为他生在一水边，所以他姓一， 哦， 不是姓这姓。 对，那就等于是咱现在啊这么说，知道有这么一事，但也不知道人原本应该姓什么，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只知道是生在哪儿，最后当了个什么官儿， 是 吧？ 因为你看《吕氏春秋本位篇》是这么说的，就是伊尹他妈怀孕难产死了、被有身国的那个一个女子给捡着、献给他们国君给养大的。 对， 他父母姓什么？严格意义上 说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啊 啊！如果你后人非要给他说起一个什么名儿，反正也不能说不对，是不是？但呢，人家当时起这个伊尹是他有他的道理的。 对啊，是吧？大家就这么听着就得了啊，不是我们不知道，是全世界人民谁也不知道。 对，因为他生，你看他这姓，你看假如啊，要那个。古代说我姓一 啊， 那你凭什么姓一啊？因为他出生在一水之滨 哦， 那么他姓了一 哦， 你说这是怎么？他姓什么呀？ 对，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说，那他的原始姓肯定不知道。 嗯， 那么你说有身国的国君，那你说叫姓有身？ 对，就是他这个还是大家那个以后吧，咱那万一考古又有了大飞跃了，人家又出土了什么史实的材料了，证明说有人说啊，这一饮应该字什么名什么叫什么啊，都跟我们说，目前咱就先叫他一饮吧啊。 对，完了以后呢，一饮呢帮助商汤拿下天下以后，最后他活动的区间，你仔细一看，也都在河南这个区域里。你看他主要一个，因为商人起字就是河南的商丘这个位。另外后来迁到河南的偃师，另外又在郑州这地方待过，最后呢他又迁徙到，就是你看我们叫殷商、那个殷在哪儿呢？在今南的河南的安阳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所有的那个活动区间全部都在河南这个方位上活动，所以呢当时呢你看饮食已经比较的发达了，所以呢那比较发达了以后，比如你看当时讲，因为这个时期就是过去讲在青铜器出土过程中，出土的什么时候才有大件青铜器？是商代有大件青铜器、你看那个司母，后来现在叫那后母那大鼎， 对， 那么都是商代的，那么那些都是什么呀？标志什么东西？标志的就是烹饪技术的 大飞跃 啊，这很发达的。那么这个发达在什么位置上啊？这个发达的位置在人家河南。对，另外那个你看过去讲，那么有文字记载的比较奢侈的宴席，那么讲的是谁呀、当时是讲的最后那个，虽然他腐败啊、就是商纣王酒池肉林，可是这酒池肉林人可是在河南的地界上 玩的，真是， 虽然这个大吃大喝不好，但是他是一个就是说当时最先进烹饪文化的代表，那么他就说明什么呀？就是当时的河南烹饪很先进，只能证明这么一个问题。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河南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你看看，所以后来我说了，你看夏商周这个青铜器最发达的这个地区，所有的这个过程都在人家河南这个地界上，所以他制作的各种有名的食品，包括你看看他的制度，你看那过去讲那个周礼，那么周礼你说你要想做好吃的，你是不是得有这个人员？那么有什么人员？人家分得特清楚，有膳夫，有袍人，有内佣，有外佣，有烹人，有猎人，有食役。你看看人家制定的这个典章制度，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人家当时就分工特别明确。 这几个职业是什么意思啊，刘老师？ 啊， 这几个职业您给解释解释。 你比如说像他这个几个职业呢？你看有专门翻译过来，就通俗的翻译有，你看有是不是有专门做饭的？有专门宰杀的。另外还有专门打猎户，还有关键还有现在我们用现在说的还有管那个营养师的食医吗？你看看不是一般的吃饭，还要讲养生呢，那吃饭啊。另外还有专门负责你看比如皇家外围的、皇家内围的，你看看这些厨师那分工都特明确。 皇家外围和内围就是水平得分出来。 对啊，比如你过去跟那过去皇家人，你看皇帝有专门给做饭的，然后那些底下的人吃不就宫里边还有 吃工作餐， 就跟现在是不是也分 皇上的杨旭老师给炒，我就给炒底下那个小工作人员的是吧？ 对、啊，你看现在机关是不是也分好多餐厅？ 啊，明白。 对、所以他那个分工特别明确。那么这个建在哪儿啊？建在周礼里边。那么说明是周朝的这个至少这个饮食结构是不是就是？部门过去讲是22个职能部门，就关跟饮食沾边的22个，官员就有208个，然后人员有多少？就是2124个操作人员。翻译过来是不是人家宫里边 多 很发达？那么人家玩的什么菜呀、用现在的话翻译， 酒池肉林是吧？ 河南菜 啊， 对 啊。 那么他们都有什么菜？你看那过去讲叫三羹五鸡七素，后来我们原来讲那八珍、那么你说研究半天的都讲了什么呀？都是讲了我们黄河流域的跟河南沾边的这些菜肴。所以你看看他那个，而且他就包括我们饮食中的就是各种搭配原则，比如说像那过去牛肉啊要跟什么粮食一块配着吃啊，什么那个犬肉要跟什么粮食配在一块吃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什么呢，就是翻译过来都是人家河南的饮食最高水平，就是搭配水平。所以后来人家讲了，就是为什么人说河南菜行啊，你看看至少夏商周三代都是在河南这范围内， 古代确实是行， 对，确实行，不是光嘴上说行，是确实还行。那么虽然到了那个汉代，到了汉代以后，后来啊，到了汉代确实那个就是政治中心稍微向西偏了，因为到陕西那边去了。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河南这个包括什么洛阳啊，什么南阳这个地区，其实商业还是 非常发达， 是发达的。另外关键到了东汉以后，人家中心又回来了，又回到这个洛阳这个地方来混来了。所以你看过去那个出土文物里边，你看那个好多，比如说那个像我们今天吃的豆腐，那么吃的豆腐里边呢就是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那是汉墓，汉墓的那里边那个画砖画的是什么呀？就是怎么做豆腐那工艺流程。那么这个工艺流程，那你说这画砖在哪儿啊？这画砖在河南找着的。另外呢，有人通过这个画砖还能看着什么呀？比如说像什么酒樽呐、什么肥鸭呀、什么烧鱼啊，包括烤好的羊肉串啊，什么娱乐活动啊，我都能在这个画砖上看到。那么这个都体现什么呀？就是体现汉代的烹饪水平。而这个画砖在哪儿放着呢？ 河南， 从河南出来的。 服了，他是吧？让人这么一说，真是。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再有一个呢，就是尤其到了那个什么，就是再往后呢，就是那个魏晋什么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什么就是唐朝统一。那么洛阳，你看啊，洛阳是一个是魏，一是西晋。北魏，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隋的东都。 对， 你看，所以过去我们一说洛阳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是九朝建都 啊， 都在人家洛阳这儿混的， 真是。 那么首都肯定是一个什么呀？就是饮食、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嘛， 对啊、 是吧？ 一只要成为中心，那么自然它相当于饮食就特别发达。这是必然的，就如同现在的北京， 嗯， 是不是？北京菜咱们也没说能列到什么八大菜系里边， 对。 但是你得公认北京菜是不是特发达？ 对。 所以呢，后来我说了，那么当时就说明什么呀？就是洛阳的饮食结构也是相当发达的。另外，关键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另外还来了，关键还来了什么呢？来了好多那个少数民族，他也把少数民族的饮食带到中原， 融合菜 啊，对，在河南他也有好多什么呀，就是体现。另外到了那个宋朝，那么宋朝你看啊，尤其在北宋，那北宋一建都，人家建在河南开封啊， 嗯， 所以后来那个你看有人专门讲，就是北宋特别就是饮食达到一个顶峰。达到顶峰的时候，你看那个过去讲那开封小吃， 嗯， 开封小吃人可列在世界的那个几个大发明，就是繁华的 夜市 啊，对，人家夜市在世界几100大事件中，人有河南开封小吃这事儿。 对，杨俊老师给说说开封夜市，您去没去过？ 开封夜市我还真去过 哦， 啊，这是哪年呀？大概是前年，大前年。 你看刘老师，你俩一块儿去的？ 是吧？是咱俩一块儿去的吧？ 嗯，对啊，组织活动去的， 组织活动时候去的啊。完了，当时呢，就是也是啊，就是大相国寺门口，开封大相国寺门口那条街上， 嗯 啊，完了，确实啊，很壮观，人头攒动， 嗯 啊，完了， 都卖什么呀？您给说说。 主要就是河南的一些个小吃， 小笼包 啊， 小笼包。 小笼包呢他们家还真没有。小笼包后来是去那个 开封夜市没有小笼包。 反正我们那天是没吃着。完了 去的是不是假夜市带错了吧给你。 那可能是。完了有那个什么有那个筒子鸡。 嗯 啊有筒子鸡。完了有这个胡辣汤。 嗯 有胡辣汤。还有烩面。 嗯 还有烩面。 啊没吃着别的。什么铁板鱿鱼什么盐酥鸡都没有。这凭什么叫夜市？ 不是这个，我觉得全国各地夜市好像都得有点这东西。那你说就得说点特色的呗。 您对于开封夜市的印象是什么？ 人多。那天晚上我们找了半天才找着位子，确实人不少。 嗯 啊，东西做的呢，确实是有它当地的特色。 嗯 啊，确实有它当地的特色。完了，包括它这个，比如说这个酸辣的口味，就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口味的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融合的这个盒子它做得非常好。嗯，你别看是个小夜市，但是菜做的呢不错。 嗯啊，好的，明白了，杨老师。嗯， 那个过去啊，人家那个说那个开封有多发达的时候，经常在一本书里边就写什么，就是《东京梦华录》， 哎， 就介绍那个汴梁城，他说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邑。 嗯， 就是。全国各地的好吃的 全能吃着， 全都能吃着。 嗯， 所以后来有些人今天研究那个河南菜的时候，专门研究什么呀？就是河南虽然是一个内陆地区，但是它经常有那个好多的干货。 嗯， 比如说什么鱼肚啊， 嗯， 海参呐、啊，鲍鱼啊， 鲍鱼 啊，它还做好多这种菜。 嗯、 后来有人研究，它跟海边一点都不沾， 这离老远的， 离老远，它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啊？因为它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好多朝代的政治中心， 进贡来的， 而且进贡的特别多，所以后来就是一直有人认为，就是今天河南厨师的有一个强项，就是干货涨发。 哦，真的 对，这个现在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河南十大名菜里头，有好些个菜都不是说咱们说河南当地原材料啊， 不是烩面， 啊，不是烩面 啊，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黄河鲤鱼背面。 对， 这黄河鲤鱼肯定是河南的，这没什么说的，是吧？完了，煎扒青鱼头尾，这个青鱼，这个应该也有，是吧？可以，淡水鱼嘛，紫苏肉，这也没什么说的。 对， 葱烧海参，大葱烧海参，这也是河南十大名菜之一。 哦，这不是你们山东名菜吗？ 但是呢，就刚才刘老师说了，它是。一直是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他们那个烧葱烧海参和咱鲁菜那个葱烧海参一样吗？杨老师， 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呢，他这个呢，就是也是用好汤无火烧，最后收到汁浓。他这个好些河南菜里头啊，他不提倡的是这种勾芡， 嗯， 不使用就是使淀粉的时候啊，不太是一样的， 嗯 啊，你像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把这海参是收到汁浓，那么咱们好现在好些做海参什么，最后要勾芡， 嗯， 啊，淋下芡，还有刚才咱们说的牡丹腌菜啊，这是白萝卜，这咱就别说了啊， 怎么白萝卜就不能说了？人家那里头不光配的是白萝卜，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呀。 这个菜这是当时是武则天御封的菜， 对呀， 啊， 怎么武则天你就不能说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呀，但是得大力宣传呀。 待会儿讲到这段的时候再说啊，咱先回答刚才说干货的事儿、 啊。 你不要给我带远了啊！你看，像比如说白扒广肚， 嗯， 你看这广肚这东西明显海边的东西， 嗯， 但是你看广肚这东西啊，咱们说、这个是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是贡品了，到宋朝的时候，就是在市肆上就已经能够见到了， 嗯， 所以这个说广肚作为鱼肚来说，作为咱们现在来说，也可能在一个比较。这个名贵的相对名贵吧相对名贵一个食材了哈、但是呢你看这个菜在宋朝的时候市井之间就可以有了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七分在发三分在做那么这个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干货涨发是人家河南厨师的一个强项 嗯 啊豫菜里的一个强项而且刚才咱们说这个扒这个广土啊这个它是什么它刚才咱们说也是不勾芡的啊扒菜不勾芡，公道自然黏。 哦， 这个是人家河南菜的这么一个对扒菜的认识和理解，啊，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呢，它就是广肚席啊，扒广肚呢，它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菜。那么应该是质地是绵软白亮，而且它这扒呢是特点是什么？它是用这个属于是这个用种竹篦子， 嗯 啊。完了，把这个和这个盘子扣在竹篦子上，码好了以后扣上去以后，它叫篦扒。 嗯， 啊，就竹篦子那个篦，一个竹字头，一个田，一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行，就那个吧，行吧， 就那个吧， 无法形容， 是吧？啊，开字没头。 嗯。 那么他就是先把什么冬菇啊、火腿呀、啊、什么冬笋呀、啊，先给码在这竹篦子上，然后把这大片的这个广肚按照先中间后两边的这个顺序啊。给码上去铺成一个圆形然后再拿一个盘啊给扣住了 嗯 放到汤子里头汆一下啊焯一下焯完了以后呢然后呢把这个锅啊上火然后烧热以后加上奶汤啊加上什么调味品啊把这广肚下锅汤烧开了以后改成中小火再去扒制这个广肚 嗯 最后呢把大火再把汤汁给收成浓白色一直带着盘子的 嗯 啊带着盘子的这个时候才把盘子去掉取出竹篦子 嗯 把这个广肚篦子里的广肚扒好了以后啊反扣到盘子里头这就是其实我们说就是一扣的技法 哦 哎扣到这盘子里头然后边上呢搁上点青菜最后把这个锅里的汁啊稍微再收一收收浓了原汁淋到这个广肚上所以这个菜呢它也是它有当地的一个特色这么一个烹饪技法， 嗯， 你像比如说刚才说海鲜，刚才说鲍鱼，它清汤鲍鱼，也是河南十大名菜之一。 哎呀， 所以你说这个说河南菜，刚才刘老师说为什么说它还有海鲜的东西特别多呢？干货的东西 进贡的， 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经济发达，来回的这个物流啊，咱们现在叫物流了， 对， 商业比较发达， 那时候也有快递是吧？ 可能吧， 给皇上发个快递，我给你进二斤鲍鱼啊，汤心鲍，是吧？ 啊，汤心鲍你得进72小时。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过去讲啊，就是说河南为什么刚才说政治中心，其实它就是历史上刚才介绍，就是好多宴席，就是最著名的，你看钧台在那个河南搞的，那个酒池肉林在河南搞的，另外呢过去最有名的就是曹操说的那个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也是在人 那诗怎么来的呀，那也是当时搞一个大型宴会啊， 对， 那么在哪儿搞啊，在铜雀台搞的大型宴会，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人家发出的感慨，那么这个大型宴会在哪儿搞的呀，翻译过来在人家河南搞的呀， 对， 在哪儿啊，就在那个邺城，在今天的哪个位置啊，就是河南的安阳的北边，所以后来你说了这个大型宴会在河南搞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唐代，就是唐代因为叫做那个盛唐，就跟你说了，虽然开封那个宴席挺发达的，那小吃特发达，但是你说顶级宴会那还得说人家盛唐的宴会， 对， 那么盛唐的宴会他就过去讲谁呢，就是相当于讲那个武则天，因为武则天后来继位以后啊，他那个讲啊，就是有人专门给他那个算，就是那个据说是袁天罡给算的 哦， 袁天罡给算完以后就说，东都洛阳这个地方，因为他原来他不是有那个首都不在洛阳，但是他跟武则天介绍说，东都洛阳这个地方特别对他那个星象啊特别适合 哦， 所以呢后来呢他当了以后呢就是 迁到东都洛阳 啊，对，他就在洛阳那个地方待着以后呢，据说当时啊。刚才说了，那最大的宴席不是那个洛阳，不是水席吗？那么水席一般过去说呢，说有多少道菜呢？说一共有24道菜。那么说为什么定着24道菜呢？说当时袁天罡给算的，说他一共能执政啊，就是在位24年。所以呢，后来就说为了表示他这个整个的执政过程，通过一个菜的组合来给他表达出来。 哦。 完后呢，那么怎么表达的呢？他说是这么表达的。那么前8个菜呢，就是个凉菜。那么怎么表达它呢？第一个，8个凉菜，第一个他说是一个服饰的服字，因为武则天啊，这个女人啊，她就是爱美的嘛。完后呢，后来呢，就说仿照这个菜做了一个什么，就是那个叫做蛋黄，做了一个就是翻译过来可能类似今天那蛋皮那种东西。然后把那里边再搁上其他的原料，缠成红丝，弄了一个什么呀？叫做龙凤那个图案，皇帝嘛，穿的衣服龙凤图案，作为一个菜来显示武则天。所以第一个字他用了一个福。菜呢主要用的是一个蛋黄来做的。然后呢，第二个呢体现什么呢？体现的就是礼貌的这个礼字。那么礼字它怎么体现呢？你看通过这个，您看它是一个那个。现在我们用的干货有一个东西叫鹿筋，你看吧，什么牛蹄筋、猪蹄筋、什么羊蹄筋， 鹿筋这感觉是清代以后他们那个 满族人的时候， 对吧？ 但是他现在做那个就是仿的那个就是24席，认为当年有的，说是把那个鹿筋给那个发的好了以后，让他有一个弓形的感觉，然后这个呢就跟那个说的，一个是马放的特别周正，现在都用的什么山楂糕啊，什么马放的。还有哈密瓜，然后另外呢，他为什么让他弓，让他有一个弓的那个弯的感觉呢？就是有一个， 就是相当于有礼貌， 嗯， 啊，就跟他说我给你鞠个躬， 哦， 就是他们现在 这么解释的， 对，就是演绎菜的时候就给这么解释了，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韬略的那个韬字儿，就说明什么呀？嗯，人家武则天有文韬武略 啊，那当然 是不是？要不然人怎么当上的呢？ 嗯， 他就用一个那个，相当于是我们那个腐皮儿， 嗯， 然后裹上那个馅儿，里边呢搁上各种那个原料，相当于说那什么呀？我们这才叫有韬略嘛，就是肚子里有东西。 对，内有锦绣。 哎呀呵， 是吧？ 对对对， 杨老师冷不丁的来一句，有点不适应。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河南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河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节的节目。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什么呢，因为武则天的欲望是很高的， 嗯， 身体是很棒的， 嗯， 所以他做了一个有欲望的菜。这个有欲望的菜我看做的可是有点水平。他说用三岁的狗的外腰， 腰子， 腰子是狗的 啊。 完了以后呢，打成花刀，在刀口的边上镶了一个满月满岁的公鸡的内腰。 哇，大就是小腰子镶在大腰子上， 啊， 是吧？ 就是外腰镶了一个内腰， 啊， 再配点枸杞啊， 啊， 什么虫草啊，做了这么一个菜 啊， 大补之食。 二腰这是，是吧？ 对，二腰配大补 啊， 二腰配虫草和枸杞， 哎呀， 相当于做了一个就是。体现什么呢，就是欲望的强烈。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的艺，就是人家武则天也很讲艺术的， 嗯， 也是用现代艺， 人家原来也是才人嘛， 对， 对吧， 对， 人家也按现在说是按艺术家的身份，当时是那个，哎，不能说艺术家的身份，反正就是那时候人家得是得有一个特殊技能，跳舞啊，唱歌，啊，人叫舞才人，他得有这表演的性质，人家才能看见。 有艺术家的才气。 对对对， 这么翻译。 嗯， 然后呢，他当时用了一个那个就是翠莲，还有一个那个雀舌来表示，因为他那个莲啊，过去讲的就跟那一幅画似的。 嗯， 你看现在不是好多人都画什么莲，什么荷花呀，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有一幅画卷那种感觉，嗯。另外，人家会唱啊， 对， 用了一个那个雀舌来表示他那个就是嗓音很好啊。 哎， 当然现在麻雀少了，也就用点鸭舌了。 对对对。好， 再有一个呢，就是表示呢，就是因为武则天这个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就文采还是很好的， 啊， 要不怎么带皇帝去批啊？当年、 嗯， 那么于是呢，就是要体现那个文采的话，他怎么体现文采呢？用了一个就是笋， 嗯， 因为你看文人啊，就是文人特别喜欢笋啊， 啊， 你看过去讲。那个无竹使人俗啊，你要没有竹子，你哥们儿你都太俗啊， 嗯， 文人讲究文人雅士啊，所以他那个过去讲梅兰竹菊那个竹 四君子 啊，对，四君子体现是文人的气质。另外呢还有一个用什么呢，他说用鲤鱼的须。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完了后来他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暗含是文成天下之礼，鲤鱼的礼。 哦，明白 啊，就是现在 借个谐音， 借个谐音，对。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禅让的那个禅 啊，哦、 啊，这个在这儿可能是不是读成禅？ 禅应该是禅， 就是他应该读成禅， 嗯。因为武则天曾经削发为尼出家过， 嗯， 对 啊，所以这儿我觉得应该是个禅， 对， 禅， 对，应该读成禅这个音。他呢，就是什么呀？因为他曾经出过家嘛， 嗯， 要不怎么后来他没法，因为他开始跟的那个。 对对对，跟的是儿子， 前对前一辈嘛， 对， 后来又跟了后一辈，在这个过程中，嗯，中间有一个过渡， 对对对， 家那个状态， 嗯， 所以呢，后来说呢，就是比较信佛嘛，所以后来他就用那个白萝卜做了一个木鱼儿， 嗯， 完了之后那个用那个红枣呢做了那个跟那捻珠似的， 嗯， 就做了这么一个菜，体现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禅意，是吧？ 嗯， 啊，就相当于这个， 说明他与佛有缘呗， 啊， 啊，有佛性，有佛缘， 嗯。 还有一个呢，他后来就是主政了。 嗯， 那么主政以后呢，后来呢，他就怎么做这菜呢？他是用了一个就是宴，大宴的宴，宴谱。 嗯， 因为宴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宴是有知冷暖进行迁徙的，就是知天下冷暖。 哦， 另外还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一个鹅掌，鹅掌呢是宰的那个鹅的那个臣服。 哦， 啊，所以后来说取什么意思呢？知天下冷暖，还有一个就是民意的宰付。 哎呦，呵呵呵， 对，当时现在那个宴特别少了，也就拿鹅的那个 近亲，他们是啊， 对，就取代了。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把他的几个最强项通过凉菜就给展示出来了。 你要说 咱老说这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包括刘老师原来在讲烹饪史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这不光得会做菜，还得有文化。那你就说刚才咱说这几个凉菜，这要没文化，你还真就咱就说这是赤裸裸的拍皇帝马屁，你没文化，你这几件你还真来不了，这马屁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拍， 你还拍不上， 对吧？你就纵观咱现在知道的这些个名厨，有多少个敢拍着胸脯说好这些菜我做是能做，但就这寓意叭叭每个人都能给人家讲出来，我觉得这真不容易，是吧？ 对，这不是一般人做的。 对，而且就说可能古代也不见得是这样，就是今天他复制这个菜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把这个东西都 给他很多意义。 对、 啊、 他也肯定是有文人的参与的。 对 对、嗯，这只是讲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凉菜， 凉菜、嗯、热菜还没上呢。 嗯， 那么热菜里边第一个要上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牡丹燕菜。 哦 啊，那是后来那时候是那个水席里边呢，里边的那个，另外现在说就是头菜， 嗯， 里边的大。大菜里 大菜， 大菜里的第一个菜叫 头菜， 嗯，就是按宴席来说，现在不有宴席制度吗？ 嗯， 宴席里边有大菜，大菜里边第一个菜就叫头菜， 嗯， 也是整个宴席的一个灵魂的东西， 嗯， 那么它上的就是那个牡丹燕菜，那么牡丹燕菜呢，它当时讲的就是燕菜呢，就是我们一般现在说燕菜就是燕窝， 嗯， 它那个叫的，现在我们经常做一种叫做素燕窝，是吧？ 对。 就或者叫做假燕窝，拿什么取代的呢？就是好多菜系现在都沿用的，就是沿用的它的方法，就是拿萝卜， 嗯， 啊，就是拿萝卜来做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后来说呢，那么为什么要拿那个萝卜呢？ 嗯，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那么后来说呢，那么为什么要拿那个萝卜呢？ 嗯， 因为当年武则天啊，就说那个后来他执政以后啊，说那个天下太平啊，说有好多那个就是那个体现的那个天下太平盛世的那种东西，说其中一个就是长出来一个萝卜，说奇大无比。 哦， 然后后来说呢， 基因突变， 啊、 对，现在 翻译过来 是吧？ 有基因突变的一个大萝卜，要按现在翻译啊。 啊， 完了后呢，这个萝卜呢，后来就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呢，于是就命人来做这么一个东西。 还真敢吃啊！ 对，然后做了那个人呢，就是仿制这个。其实后来我说了，可能如果你要沿用中国古代的概念，可能中国古代都没燕窝这概念 啊。 你看燕窝后来是古丝绸之路， 对，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 说明充分说明是现代人编的， 对，对，充分说明这事儿嘛，就是当时古代我怎么感觉确实没有 啊， 但是今天他这个故事可是就这么讲的， 嗯， 说于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切成丝，做了一个那个什么假的燕菜， 对， 后来人家讲就说武则天为什么对萝卜感兴趣，他管萝卜叫做什么呀，叫做义菜，就是义气的那个义， 嗯， 因为后来武则天曾经出家以后在那个感业寺啊，不是出家为尼吗，完了那个人家那个皇后当时不能容他，其实开始 对， 后来呢就是相当于给他赐死， 嗯， 赐死以后呢，后来说就给放在那个，正好放在一个那个河边上了，后来呢没死了，可能当年的毒性没那么大， 对， 故事编的 啊， 没死，完了后来呢正好那个下露水把他打的他就醒过来了，然后正好他在那河边呢是一个萝卜，那个那块有萝卜， 萝卜地， 萝卜地，然后他呢就把那个萝卜给吃了，吃完以后萝卜不用，现在一说萝卜还有解毒的功效 啊， 说 通气 了，立马没事儿了， 哎呀， 说萝卜救过他的命， 哦，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菜，虽然萝卜不是最贵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在他的印象中可是一个最好的东西， 嗯， 是因为曾经萝卜 救过命，这也是萝卜就是大救驾是吧？武则天满大救驾是吧？ 对，另外呢，他现在也不是像光是那个萝卜，那里边还配了好多配料，里边都很名贵了。现在 他配点什么海参呀、火腿呀、玉兰片呀。而且这个菜的制作工艺啊， 以荤脱素是吧？ 对，它也是很复杂的。那首先呢，这个是萝卜呀，得切成细丝啊，极细的细丝，然后拿清水去漂洗，漂出这个萝卜味儿去，然后呢，再拿那种上好的绿豆粉给它拌匀了，码上芡儿以后，再上屉去蒸。这个萝卜跟这个淀粉裹上以后一蒸，它不是成一坨了吗？弄成一坨以后，然后再回到清水里，拿清水里泡上，然后拿手啊轻轻的给撕开扯开，弄得跟这个腌菜似的，然后这就初加工啊，就怎么能做出这假腌菜来，然后再用上好的这个汤，再配上刚才咱们说的什么火腿呀、海参呀、玉兰片这些东西，再去盛菜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可能包括好些名贵的原料都是这一点哈。你说后边盛菜的时候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前期的这个出加工很麻烦。 嗯， 啊，前期的出加工都是很麻烦。比如说像咱们说驼掌这个东西，驼掌呢，这个其实呢就是也是干制品啊。原来这个我也发过这东西， 骆驼掌 啊，对，骆驼掌，骆驼蹄子。你发的时候，这屋子里头啊， 臭死了， 就真跟那动物园那味儿似的。大象房，冬天的大象房，你进去什么味儿 啊？ 就是那个味道， 无法想象，太臭了， 真是无法想象啊！这动物那种腥膻的气味，但是最后做完了以后。做完了以后白白胖胖的，放到这个盘子里以后，拿着上好的汤一喂，然后拿着这个火腿，一片火腿，一片玉兰片，一片香菇，片成片以后给加上，一片熊掌，一片这个驼掌， 说错了吧，是吧，说漏了吧， 一片这个驼掌，一片玉兰片，一片香菇啊，一片这个火腿，加一层一层加好了以后，上屉一蒸，蒸完以后一上桌，又好吃又好看， 哎呀！ 但是最后你吃不出什么味道来了， 见过世面。 你看，像包括什么，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个，你要像鲍鱼这东西，咱们现在见的也很多了啊。你这鲍鱼这个鲜的时候，你吃这东西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啊，你要是干制品，你再闻这个味道的时候， 也跟您说那差不多，也是 腥臭腥臭的。是吧？因为我曾经在家做过这玩意儿， 我也发过。 家里做的时候，老人还说你做这，人家说鲍鱼好吃，你做这鲍鱼，我怎么看闻着这味儿怎么那么 对？ 是吧？ 我们都是在邻居家发，都不敢搁自己家， 太坏了你。所以好些这菜啊，包括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牡丹腌菜也是啊，它虽然说是一个以荤脱素的，不如这萝卜我给它切完了，我直接扔锅里就起火了。包括现在好些个菜，你像咱们说萝卜丝鲫鱼汤，因为这里的萝卜你不能说切完以后直接往这里头一给它，那你这汤全是臭萝卜气。虽然说现在白萝卜不错了啊，但它也有萝卜那种味道， 还是得过一下， 你还是得先走一遍水再去做这个东西才会好吃。所以这个好吃的东西呢没有省事儿的，省事儿的东西呢除了吃原味不见得有多好吃 啊。咱说回这牡丹腌菜，头菜啊， 对，头菜就是说第一个他喜欢萝卜，第二个那个洛阳牡丹因为特别有名儿，所以后来那个厨师在演绎过程中就有一个那个蛋糕给雕了一个那个牡丹的， 就是杨老师的强项，食品雕刻， 就雕一个， 这没问题，这个蛋黄糕刻个牡丹花没毛病， 哎呀，完了后来为什么后来特别有名儿呢？就这个菜，后来因为当时啊那个。就是人家那个加拿大那个总理访问洛阳的时候，人家领导招待的时候也用了这么一个菜，而且当时周恩来在场以后，他把这个洛阳牡丹甲天下，菜中也开牡丹 花， 对，所以人家后来我说了，这名人一推动，你看现在特别有名，就这个，相当于我们那个就是头菜。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他当时有的叫，还有那菜叫什么？叫做鸿福齐天。 福齐天 啊，鸿福齐天，你能看出什么来呢？就看出就是当时人家那个河南用了好多海鲜那种东西。你看那里边鸿福齐天里边有鲍鱼、有干贝、有鱼肚，都是那个用现在说就是超一流的原料。 哦， 完了以后呢做成那个造型， 反正就是贵， 对、啊、就是贵，是演绎的就是贵，因为这是最上，因为他过去讲啊，水席也分 啊， 高档水席， 上水、中水和下水，是吧？是吧？ 真的，他是真是有这种之分 啊！ 你看那个有的就是，你看刚才说的第二个菜，人家叫鸿福齐天，这不是就是第二个吧？人家看里边有那个鲍鱼、干贝，像我们说的什么鱼肚，然后做了一个演绎一个特别大气的这么一个菜。 嗯， 那么你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就是就是 上水， 上水， 上水。 那么另外呢，人家中水里边专门有什么呀？叫做葱扒虎头鲤，因为鲤鱼在河南有名啊。 对、哦， 那你看稍微比这个档次稍微低 一点 啊，低一点。人家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鲤鱼 啊、哦。 所以你也不能说那个水席说固定就是一种，它也有好多层次的水席 啊、 嗯。当然，人家这里说比较高档的。另外还有一个呢，他做了一个什么呢？叫做洛阳肉片， 嗯， 就这么一个东西，也是传统那个名菜，这是洛阳水席不可缺少的，就这么前三道菜， 嗯， 然后这三道呢汤下去以后，然后接着又来， 还是 高潮 啊， 那个高潮什么呢？就是上的你看见没有？就是鱼翅插花。 鱼翅插花， 鱼翅怎么插花？ 对呀、啊， 完了以后呢，他那个搁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用火腿插的。 哦， 啊，就是用火腿插的那个叫鱼翅插花。再有一个呢，他那个讲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金猴探海。 哦、这又是什么呀？ 这又是什么呀？用的那个海呢，就是用的海参。 哦， 那猴呢，正好人家河南啊。其实当地有一个那个也是当地的物产，就是它也是有那个山区里边 猴头菇， 猴头菇、 哦、 所以呢它用猴头菇做的、 嗯、 这么一个东西。完了还有一个呢叫做开油蒸春，那么相当于用肉丸子，他说弄做成什么，因为河南的那个菊花也特有名、 哎、 开封菊，开封每年还都有那什么呢， 菊花节， 菊花节呢，所以你看它那个牡丹有名，菊花也很有名，它做成菊花的样子、 嗯， 另外还有一个叫碧波那个酱丸，就是用那个鱼丸和那个蒟蒻酱做的那个丸子，然后都做成用那个过去用现在叫做羊粉，就是琼脂那系列， 琼脂， 嗯，琼脂那系列的都雕成各种那个果冻那个花儿。 哎呦，所以这琼脂雕这东西啊，这个在武则天那年代就有了。 嗯，对，就是这么说的，但是有当年有没有不一定啊。 对， 只是说今人的演绎， 嗯， 给演绎成这个样。 现在人瞎话也是颇多，咱们刚才一分析不就分析出一个是假的吗？ 对，完了，他这上这四个菜都是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寓意，当时啊，就在历史上武则天有四次重要的加封，他把这个每一次加封用一个菜的形式给表现出来。 可是武则天这一辈子就是一桌子菜 啊，对啊，就是通过24个水席 啊， 体现把武则天的一生的 水席的一生 啊，水席的一生啊，对，就是这么翻译的。 啊、 完了，我另外呢再下一组呢，它叫普天同庆，就这一组，它有什么叫金龙报春，什么太极八宝，还一个叫做那个雪蛤人参果，再一个十锦百花羹，再有一个呢，他说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珍珠燕窝。羹， 嗯， 一共呢就是有那个五道，他说体现什么呢？体现在武则天那个制度下，这个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比较满意， 哎 ，就是当时国家还是比较昌盛的， 对对 对, 对，确实是。 另外呢，还有体现呢，就是太平盛世的怎么体现呢？他也用了这么几个菜，一个叫做腐乳肉，因为腐乳肉也是很有名的，他当时啊，就是说，你看他当时故事这么编的那腐乳肉。他啊，就是武则天不生了好几个儿子嘛，其实他都不是特别满意。 嗯、对， 但是他最喜欢的是他那女儿， 嗯、 太平公主。 对， 完了嫁的时候呢，他为了说别忘了我，把他乳汁抹在那个肉上了。 哦， 所以现在给演绎成现代的腐乳肉、 哦， 跟当年的那腐乳肉概念可不一样。 对， 啊，说意思就是说不要忘了那个母恩呢、啊。 嗯， 就这种状态，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河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酥肉，还有一个就是洛阳海参，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现在叫做什么，叫做那个黄金汤。后来有人说那个最后上的一个什么，就是上了一个那黄金汤，就是一个鸡蛋汤，要现在没什么，就是这菜可能没什么了 啊。 但是人家有那好的寓意啊 啊 啊，就是这种状态，这是比较上乘的。 嗯， 另外还有别的演绎的那个菜，就跟刚才我说的，人家那第二个人家没有什么鲍鱼 啊， 人家那个就那不是说嘛，人家上了那么一个鲤鱼， 嗯， 再有一个呢，人家也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腐乳肉。另外呢，人家有一个叫做海米生白菜， 嗯， 实际上就是 海米 白菜 啊。 你听着，反正也有好的寓意啊，但是并没那么贵， 嗯， 另外有的那个后来那个就是上的这个几个菜以后，后来有一个八大件里边，它有一个就是快炒三鲜，什么五柳鱼，什么鱼仁儿、鱼丁儿、鲍鹤脯，再有一个呢就是八宝饭。那个甜拔丝， 嗯， 什么糖醋里脊，你一听这菜是不是就好像 对，感觉就是比较亲民，是吧？ 是。所以后来我说的，就是包括这个水席这个东西，也有那个不同层次的， 嗯，上中下水， 对， 是吧？ 上中下水。后来我说了，你呢有什么那个经济条件，您就照着这个靠拢。 对， 咱说别说都吃了，你就实际上你就体验。后来我说了，一定好吃吗？不一定， 真不一定。 但是我觉着每个人他是有一个体验过程， 对， 是吧？你后来人家给你讲了半天，体验过了吗？体验过了。 好不好吃吧，别人说了不算，这个感觉呢是非常个人化，尤其是吃这个东西，真是就跟美似的，一人一道眼，就是这东西你觉得不好吃，他可能就觉得好吃。所以要知道水席好不好吃，还得去人家当地得体验体验，而且这还是得就算24道菜吧，您一个人点吧也是颇为费劲，还起码得叫个十来个人吧，是吧？凑上一桌，大家点你也好点一样，你也能尝一口。要不你一人就别说点24道菜，你一人点4道菜你都吃了吧，他也是颇为费劲的哈，刘老师。 对，没错。 嗯， 另外在那个有人说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可能就是在河南在历史上出现的名宴，比如说像我们历史上记载的那个烧尾宴，因为烧尾宴有人说在陕西那个，因为西安也举办过烧尾宴，另外有人研究叫在洛阳，就是在武则天时代也搞过烧尾宴。 嗯， 说那所以人家河南人也说了，我们那个唐中宗的时候我们这儿也搞过，相当于是西安那种烧尾宴，在我这儿也有。 对，其实就是这正经的什么科举选拔人才啊，跟人家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 对，因为他说武则天，实际上有人认为隋朝时候有了科举制度，但是武则天把这个就是 他合理化了，就是他原来其实是很多制度是非常不合理的，就是选拔人才这一套，包括大家看到后来很多有名的那个大臣什么，其实都是人家武则天选上来的哈，非常按现在话说的雌才大略，咱不能说是雄才大略，说是女的嘛，雌才大略，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啊，有才华。 对，完了以后呢，另外那个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人家那大的宴席里边还要配上那个，就是过去说点心那种东西， 嗯， 点心那种东西，后来那个水席原来还配这么一个，现在特别老说的鸡蛋灌饼， 鸡熬。这和咱现在鸡蛋灌饼一样吗？ 反正接近吧。 他怎么做呀？ 怎么做呀？ 我就说现在这怎么做吧， 现在这我也知道 怎么做， 现在怎么做，我就不知道过去那是怎么做。 因为他就是他只是介绍，因为现在咱不好那个评价人， 当时不好说了。 对，但是现在人家在水席里边，不是你看他不是，你发现没有，都是汤汤水水水水，你是不是弄点干的还得？ 对， 现在水席在做的过程中可能还配的有鸡蛋灌饼 啊，真的呀。 那完了以后还有什么那个葱油饼、小油卷、小油旋、什么洛阳烙馍，还有浆水面，就是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人家后来又配了好多地方小吃 啊 啊，就这么一个概念。 对，尝尝人家那鸡蛋灌饼， 对， 咱这一不一样？ 对，没准人家可能人家有心得，是不是哈？ 哎， 对，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过去讲河南的宴席里边呢，它专门有那什么呀，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鲜花宴。 嗯， 鲜花宴里边，你看其中它原来就老讲的有什么，就是洛阳牡丹宴。因为过去讲老有牡丹花会嘛，那么牡丹花会的时候，他就按那个牡丹的这个样子，反正说句保定的，就是都起着跟牡丹沾边的名字。 嗯， 反正你甭管用什么原料来做，都是这么一个状态。那牡丹宴，另外呢，开封每年都举行菊花节， 哎， 所以你看那个开封还有那么一套那个什么呀，叫做菊花宴。 嗯， 你看那，比如说像那个菊花宴里边，你看人家河南不有筒子鸡吗？人家有一个叫碧菊筒子鸡，对吧？虽然头叫筒子鸡，人可能加点 花， 加点花。后来我说了，要按现在来说，可能在那个盘子上标上点菊花也行。 哦、 完了，我还有那个菊瓣那个牛鞭肚、那么菊叶糟，肘花，还有那个菊花如意卷，什么金菊半香干，什么爽口菊芹，啊，完了还有一个叫菊形口蘑、菊香三丝。哎，你一看，反正你通俗的一看，反正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所有的菜都让它沾上菊花，那么组成一个什么呀，就是菊花宴，就这么个状态。这都是体现什么呢？因为一个宴席体现当地人的水平，所以而且这些宴席都是不是今天说的，他仿的可都是中国古代的 唐菜，算是、 对，你看他这里边有仿唐菜 啊， 仿宋菜，都在这里边，证明什么？证明河南的在历史上饮食发达，就这么一事儿，那么我们讲，就是河南为什么这么发达？他说了，后来现在人家总结是这么总结的，就是河南啊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它底下，刚才我们那个杨旭老师老说啊，就是河南的体现一个什么，就是两个字儿，一个是中。一个是和，一个是爽，中和爽。后来我说了，总结仨字儿，原来他们自己总结的，自己总结的就是中和和。我后来我说了，后来我仔细研究研究，河南人老夸自己什么呀？不光中和和，还有一爽字儿。那么为什么呢？你看，首先就是一个中。过去讲啊，说谁在中间啊？中原、 哦、 他真在中间， 确实人家 对，因为他中国古代那个可能那个版图跟今天的方 向不太一样 、所以那么叫做中原大地。而且你看河南人一说话就是种 啊、对啊、哦、刘老师想象力真丰富， 是不是 啊？ 那么呢，说明什么呀？他是当时现在他真是中心 啊， 你看，不是说是政治中心，它真是中心。然后另外呢，一个呢，过去讲好地儿就是有山有水有河流啊。那过去你看那个说那河南是四山四水，那么有太行山、伏牛山、什么桐柏山、什么大别山，然后呢，那么山有什么作用啊？有山货呀、 对， 是吧？ 靠山吃山嘛， 对，靠山吃山嘛。另外，光有山也不行啊，还得有水啊。那么有什么水啊？你看著名的水有渭水、黄河、淮河、汉水。那么有水有什么呀？水里边有货呀。 对， 所以呢，后来人家河南人自己说的啊，我河南的这个什么呀，就是半平原半山区。那么另外呢，我们那个雨量呢，有的地区它靠近南方，有的地区靠近南方，雨量还挺充足的。 对 啊，所以不缺水，所以后来说呢，那不缺水的地儿一般物产都相对丰富。你琢磨琢磨， 真是， 你们你说物产哪不丰富，是不是西北不丰富？你看看西北是不是特干？ 对， 你看那个凡是什么，你看长江什么什么老绵绵细雨，鱼米之乡， 得滋润的是吧？ 对，你看江南这块也是水。 你 看咱们说浙江菜的时候，附近也是有水。 阳光雨露哪个都缺不了，是吧？ 对， 所以后来人家说了，就是第一个，他说河南菜特点时候，他这么总结的，叫第一个叫做取料广泛， 嗯， 叫选料考究。那么取料广泛，它当时叫什么呀？你哪儿取啊？是不是除了外边进贡的？刚才说的，其实那些干货全是 天下来朝 啊，对，那是。还有咱自己也多少有点货，是不是？他当时 起码黄河鲤鱼人家是有， 对，没错，就是过去讲那个中国四大名鱼，人家当年可是黄河鲤鱼就是排第一， 对， 你不服不行。 现在啊，大家好像一吃黄河鲤鱼觉得并没有特别好吃，土腥味好像重了一点。过去啊，据记载，过去的黄河鲤鱼是没什么土腥味的，是非常好吃的啊。 啊。那过去不是黄河鲤鱼，你看它过去还有就是洛水也有鲤鱼。 嗯， 那过去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洛水依仿”，就是洛水的这个鲤鱼，依水的这个仿鱼 哦，都有名， 特有名，而且什么呀，比牛羊要好。人中国古代人说的， 比牛羊要好。 对啊，人家当时说的叫“洛以依仿胜过 牛羊”， 哎，人家原话啊，说明什么呀？人家。这个鱼标志比牛羊肉好吃吧， 嗯， 翻译过来这么说。另外它那个鱼里边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奇迹，就是 奇迹， 就是当时有一个呢，他们那个古代里边就是那个奇啊，是相当于就是现在一个县， 嗯， 或者你看它是三点水一个奇，说明也在当时有一条河肯定叫 奇水， 哎， 啊， 就中国古代只要带三点水的加个什么字的肯定当地就有这么一奇水， 嗯， 但历史上还有一这么奇县， 嗯， 就这么一个奇水的，说什么好呢，说是鲫鱼特好。那个你看原文这么写的，以奇食鱼为奇之鲫， 嗯， 啊，就说这个鲫鱼特别好。还一个叫做渭源，就是那个渭水，那渭源的什么好呢，叫白鳝， 嗯， 按说你看现在我们一吃白鳝很少能提到河南， 嗯， 但是在历史上 人家那儿有， 人家那儿有白鳝。另外还有一个呢，什么呀，淮阳源鱼，这淮阳可不是那个， 不是淮阳， 不是江苏的那淮阳，在那淮阳，人家真是淮阳， 嗯， 啊，有源鱼。还有一个叫罗山黄鳝，那么你看看，就是当地不是像你想象的也是有鱼的， 嗯， 啊，就这么一个。另外呢，他当时讲啊，就是河南有什么呢，你看他靠近山区的里边有什么呀，一个就是木耳，那木耳里边叫做什么呀，叫做卢氏木耳，因为它有一个县叫卢氏县， 哦， 就是木耳，而且在全国都能排上位置。现在好像，嗯，你看河南好像觉得现在一说好像没什么， 提不起来， 不行。 河南的厉害的就是铁棍山药， 啊， 是吧？ 现在就知道铁棍山药。在我跟你说，在其实河南的木耳也在全国数一数二的。 但是现在好像广告打得不够足， 哦， 咱只能这么说啊。 对对，完了后呢，过去讲现在一提香菇，是不是都是福建啊？ 对， 人家那个过去讲叫做西峡香菇。也特有名儿 啊， 只是现在名声没那么大。 嗯， 啊，在历史上还另外刚才我们说的，人家有那做菜为什么用猴头？ 嗯， 人家猴头也是当地的一大 名产 啊，名产。而且当时人家编故事说，说那猴头当年还救过李世民呢。 哎呀，真的又救过。 所以后来我说了，人家猴头的广告搁在李世民身上， 山里的大救驾又是，是吧？ 没错。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就是这个羊肚菌。 嗯。 啊，这个羊肚菌现在也，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蕨菜啊， 嗯， 那个他当时写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叫做全菜， 嗯， 就当时在那边。另外还有我们现在可能用的都少了，就是那个黄花菜。 好， 哦，黄花菜是 现在也用， 也用。你看原来因为吃老炒不许肉，顶级菜嘛。 对，过去咱那个早点吃豆腐脑都应该是吧？黄花口蘑，按 那话应该是有黄花，只不过现在它就 是现在你发现没有，过去用黄花特多，现在你发现没有，黄花好像弱势化， 少了，少了。 但是黄花哪有名啊？ 黄花还真 哎，真不是你别，你先问 哪有名？ 哪有名？ 河南，说河南肯定是河南哪？ 河南黄花特有名，你看老多人都不。 河南淮阳， 淮阳 啊， 淮阳府啊，淮阳 就是淮阳 啊。 但是那个，所以呢，那个过去讲那个，你看他就是说明他，就是淮阳这儿的那个黄花菜有名，人家管黄花菜就叫淮菜。 哦， 完了，我还有一个就是陈地的黄，就是中国古代不有陈国吗？ 啊， 陈地的黄花特有名，就叫陈菜。 哦， 所以后来说了，你考那些大师，什么叫淮菜呀？ 什么叫 陈菜呀？ 哦， 真是不知道啊。 他关键认为是黄花菜的发源地。 哎呀， 而且这个是现在是地理标志。 嗯 啊，它现在是一个这个，就这个淮扬黄花菜啊，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一个东西了。 杨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你看这黄花菜其实啊，在过去真的是用的非常广泛的， 对 对吧？从咱早点，刚才咱说了，口蘑那 对， 咱那卤，它里头得有口蘑，得有黄花，这俩是必须有的。 对， 包括咱老百姓，就是咱吃一打卤面。 对 对，打卤面黄花木耳这也是肯定的。 对， 为什么现在那咱早点摊咱不说，早点摊他肯定人家买卖，他那肯定是节约成本，你现在口蘑你在北京买多少钱是吧，这咱就不说了。黄花不是特别贵啊， 黄花一个它摘洗着很麻烦，而且它提前它胀发比没有木耳高，你看现在再剪木耳肯定会有 啊。对 哈， 木耳多便宜啊，对吧？ 木耳也不便宜，好木耳也不便宜。 你这早点摊能用好木耳？幼稚。 不是，你随随便便木耳的话，也得几十块钱一斤 啊。行， 你要再便宜的话，那就是地耳了。 好，嗯， 那黄花的话，而且这个、咱说胀发这块啊，木耳的胀发应该是1:10左右。 嗯， 啊，就一斤干的发10斤。 嗯， 湿的， 嗯， 就是你要地耳的话呢，能够发到5-6斤。 嗯， 那么就是说，它胀发率高， 嗯， 那么黄花呢，它到不了这么高，它一斤干的，它能够发个4-5斤就不错了， 嗯， 而且它摘洗的时候很麻烦，你这还得给它捋齐了再切，你捋还是一功夫呢，就一根一根码切，你不能跟剁馅的时候给剁呀， 嗯， 木耳你撕吧撕吧就成了， 嗯， 或者拿刀随便斩两刀就成了。 您说工序麻烦， 对，他就是费手，干活费手。 哦，就这么一原因，他们就不使了。 你要说摘这点黄花的话，早上起来早起40分钟都不够。 哎呀， 他没有那么多人力，现在用一个人人工多钱呢？那最简单的事儿，你看你们在家里吃碗打卤面，你这黄花的话，你这连摘再洗的话，你得10来分钟 啊。哦 是吧？最起码 您说这黄花在这个它这个好多卤里头起的作用大不大？您平心而论， 有一定的作用、 嗯， 它不是说有多大啊，最大 没有我们口蘑的那个作用大吧？ 啊，对，因为它黄花味道没有你们口蘑味冲。 您就是想听这句话是吧？ 我是希望啊，就有的东西啊，还是应该按传统。为什么按传统？传统有道理。如果说现在确实您发明了一个香味剂，比如说啊洋芋牌一个什么 黄花香精， 类似咱就说吧，就类似黄花香精，或者说口蘑什么那个提取液这种，你啪这个早上那卤做出来，我啪滴一滴，对身体没害处，而且那味儿呢比口蘑那汤不次，那大家说这叫科技进步。如果说您没有做不出那味儿来，你就不用，那这就不对。是吧，杨老师？ 这个黄花这块， 我们张家口那么多口蘑呢。 黄花不好说啊。蘑菇现在有蘑菇香精， 嗯， 蘑菇素 啊，好不好吃？ 菌味素， 嗯， 反正你最后能给它调成菌汤。 对，我说有没有我们那口蘑原汤好？ 那肯定还是喝原，肯定还是喝原汤好啊，是不是？ 哎，得上道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张家口的口蘑，人家河南的黄花，这就应该大力的发展推广一下。这么好的食材，是不是？刘老师， 你做一下代言吧。 对，另外现在人们那个生活压力比较大 啊， 你看每个人脸上不一定都特高兴。 对， 但是黄花有一个好处，忘忧草啊， 哦、 吃完了你就可能高兴了。 你看看。多好呀，赶紧吃啊大家。 对。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2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给您先讲到这儿了。